讯，听听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周周，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资讯内容。北京国际大都市清洁空气行动论坛在北京开幕，而从论坛当中获悉，本市未来五年的清洁空气行动计划已经正在筹备当中。除此之外，对于实施分户式的煤改电居民，已经享受清洁能源分户自采暖补助的，按照不重复补助的原则，不再享受煤改电的采暖设备、低谷电价以及电价补贴等各类的相关补助政策。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提前熟知相关的政策内容。最近连接北京通州和河北燕郊的潮白河大桥合龙，潮白河大桥在2015年的五月开工建设，全长1118.6米，预计在2017年的九月完成施工任务，年底前将会具备通车条件。从本月的10号到22号，北大、清华、人大等90所全国试点的高校举行自主招生测试，不少的高校考核的时间呢纷纷撞车，预计今年报名参加考试的考生人数将近60万人。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最新的研究报告，显示目前中国近视患者的人数已经多达了6亿人，高中生和大学生的近视率已经超过了70%，并且在逐年增加的态势，而中国的青少年近视率位居世界第一。 夏天的风，温柔。

现在收快递可以说对于很多的消费者而言已经成为了家常便饭，但是最近周消协的工作人员在调查之后发现，快递行业的服务真的是让人有点吃惊。对于物品抛扔脚踢达到了50%，而从高处直接把货物扔到地面上的达到了38%，这样的现象真的是屡见不鲜。快递在送达的过程当中，有16.1%的快件呢都出现了内伤，比如说快递的水果会出现碰伤的情况，杂志会有撕裂的情况，那餐具呢会有破损的情况。不知道你在收发快递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碰到类似的情况呢？前段时间呢，我们总是在微博和微信当中会感慨快递小哥的工作辛苦，工作量很大。那我们也希望我们在理解快递小哥工作的同时，也希望你们能够对于大家的快递温柔以待，因为毕竟每个物品都是我们心心念念在等待的东西啊。这里是经典969，我是周周。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首先要推荐给你的呢，是来自张震岳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叫做《破吉他》，一起来听听看咯。 在海边不散不见，一定有人双眼喝太多起不来之类，到底理由总是有太多，时间浪费在上网游戏之间，难得加入星期天，骑着单车去看看河岸，夕阳很美，不要再睡。一阵浪花打来，夏天皮肤特别黝黑，远方几个辣妹，浓妆艳抹朝阳溪水、yeah、漂浮在平静海面，脑子空空没所谓，一只海龟有点不想回台北，幻想退休养老药在花莲买一排农地养鸡种田、肩上一把破吉他，流浪到天边，流浪到天边，流浪到天边，

一辈子一生情。 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有能，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她开的车，听她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是讲台，一方天地，一本教材，这是我们概念当中的教师。可是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的老师呢，却没有好好的去从事自己的本行，反而成为了一名出色的企业家。而他们的人生经历也在证明，人不只有一种可能性。那今天的老板说，想要跟你罗列出曾经是老师，现在是出名企业家的这类人。阿里巴巴集团的主席马云在创业前的身份是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的英语老师，新希望集团的创始人刘永好在创业之前的身份是四川省机械工业管理干部学校的教师，上海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在创业前的身份是复旦大学的教师，新东方教育集团的董事长俞敏洪，这个大家应该非常熟悉了，他在创业之前的身份是北京大学的教师，而苏宁易购的总裁孙维民在创业前的身份是南京理工大学的老师。可能说到这些，很多的朋友都会觉得吃惊，原来这么出色的企业家在创业之前还有这样的身份。其实这些老师出身的企业家们，每个人都有自己励志的故事，他们却有一点共性，就是当他们身处教育界的时候，他们会用自己的力量去教化和影响着学生，他们也是学生们深深爱戴的明星老师。而教师出身的他们做起事情来呢，更加的严谨，无关性格外向还是内敛，对于新生的事物，他们都会表现出强烈的好奇心。所以这样一个事实也证明，当你有能力去做好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就有可能会做好另外一个行业的另一件事情。而如果你事事都做不好，那么即使是换了一个战场进行驰骋，也是枉然。在我们刚刚列举到的许多的企业家当中，虽然他们之前都是老师，但这样的例子也证明，干一行爱一行，爱一行专一行，不管你处在什么样的行业，只要你对于这个行业保有一丝敬畏和一丝认真的态度，我想你也一定会收获自己想获得的成功，而这也是创业路途当中最励志的格言了。感谢收听本期老板说，我是周周，想要了解关于老板说的更多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和官方微博经典九六九，跟我们进行互动，我们下期再见。 伤痛才实在，要为你留下。

不能见的伤口，让我对你的思念越来越浓，我就只能把你放在我心 我是家园，我是你温暖舒适的源泉，我为你和家人遮挡风雨，请看清我是谁。家园，温馨的家园，我是你的避难所，我承载着你，是助你稳固的基石，是让你躲避风雨的墙垣，是一直保护你的屋顶。我就是你的家园，可是如果你不在乎我，我也将无法照顾你。 今天九六九，我是周周，让我们与张爱嘉一起携手保护国际基金会，为公益共同发声，关注大自然在说话，共同保护属于我们的家园。 夏天来了，又到了每天靠着吃西瓜和空调度日的季节。尽管说吃水果是有利于健康的，但是有的人吃了水果呢会发生胃寒腹泻，有的人却长痘唇干，这其实跟人的体质是一样的。水果也分寒热平三种，所以不宜盲目的食用。比如说最受欢迎的夏季解暑圣品大西瓜，就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吃的。 今天九六九爱心提示：西瓜属于寒性水果，如果你平时就脾胃虚寒、阳气不足、腰膝酸软，食物稍凉一些就会感到胃部不适的话，最好是少吃或者是不吃凉性的水果哦。 里是 FM 969，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 大家好，我是陈建斌，管家帮为您提供全面的家庭服务解决方案。管家帮让家庭后顾无忧，家政、营养、健康，让您生活舒心，饮食放心，起居安心。 自驾出游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亲子旅行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企业团建还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一站式旅游服务，全国景区200家门店共选。咨询专线400156-1616。 奥迪 Q7 上市特供车，只在奥迪通奥迪，原价102万元，现价75万元起，数量有限，预购从速。奥迪通奥迪65787876578787。 下面是默契大考验时间， 就是你心里最帅的那个男人。 陈伟霆。 人形提款机。 我老公。 哎，免费的修理师傅。 爸爸。 对了。 来对了。 6月18号，父亲节，经典969，祝愿天下所有的父亲幸福安康。 经典969音乐留声机，周周带你听经典。 你永远不懂。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听听资讯，听听歌，这里是经典969，我是周周，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资讯内容。截至到本月的10号，珠江口的神户海域可燃冰的试采已经满月了。那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也称，试采总产气量达到了21万立方米，平均日产6800立方米。目前的产气过程平稳，井底的状况十分良好。随着大学毕业季的到来，北京的住房租赁市场也正在逐步的升温。根据行内研究院的统计，在5月份的时候，通过相关的机构对于所进行的住房租赁的交易量，较4月以来增长了27%，而市场上行的趋势也非常的明显。暑期大学毕业季呢，向来都是北京住房租赁市场的旺季，通常在7月份为最高点，5月、6月则是升温期，而许多的毕业生也都会趁机提前租房，因此市场的升温势头较为明显。高考刚刚结束，而最近各大高校又开始紧锣密鼓地进行自主选拔项目测试。今年通过北大的各类自主选拔项目的审核接近了6000人。那为了全方位地了解考生的特长和潜质，测试的方法不再只限于传统的笔试和面试，学校呢还会为一些具有特殊天赋和才能的学生量身定制了考题。考试的结果预计在6月22号前后进行公布和公示。 最近一名自称是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在网络上发帖举报该校的某老师潜规则大学生常年收受贿赂等问题，对此呢学校回应已责成纪检等部门进行调查和处理。苹果公司近日正式规定，通过国内 APP 当中向作者进行打赏属于应用内购买，苹果将会从中提取30%的分成。

是会带给你伤害，是不敢不想不应该再谢谢你的爱，我不得不存在你的未来，最怕这样就是带给你永远的伤害。 带走你的自由。

聪明，也有我说也说不完的坏脾气，也有我数也数不尽你的心恋 相伴。